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！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 救命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61集， 他们都下令让你们围攻封印师。 嗯。 方景行的嘴角笑意加深。今晚就到这里吧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得去收拾你们弄出来的烂摊子。新人们惭愧的点点头，原地下线。其中的10个人临走前又看了看封印师，带着星际和崇拜离开了游戏。方景行也看向封印师，想起刚才的画面，目光深邃。即使早知道这小子厉害，可他也没能想到竟能如此的惊艳。隔着网络，江晨看不见他眼底的情绪，见他一直盯着自己。 怎么？ 你还想让他们留下吗？ 不想。 他都打过一遍了，没兴趣，没完没了地和他们继续耗。我来处理。三人和王飞鸟他们会合，一起到了混乱的战场上。几大帮会对上只会乱叫的粉丝大军，根本没悬念。只是粉丝太脑残，压根不怕死，几大帮会只能守尸。有爬起来的就按下去，让他们躺在地上冷静一下。然而5分钟后，粉丝大军集体选择传送点复活，身影全部消失。几大帮会正觉得这事儿就算完了，谁知道他们又杀了回来，只能再屠一遍。被屠杀的粉丝没办法开口，便刷喇叭骂街。几大帮会不是吃素的，立刻骂回去。双方一边干架，一边对骂，火爆极了。江晨一行人赶过来时，见到的就是这个场景。一条喇叭冲上频道，顶替了原本的问候全家语录。 别打了，聊聊。 下一秒，这条消息也被顶了。 大帮害的都他妈死妈了，又妈生没妈养，张嘴，专制脑残。 你们大帮派不要脸，积少胜多，恃强凌弱，不要脸，不要脸。 方景星无奈，这次连刷了10条喇叭，两拨的人总算看见了。无论是几大帮派还是梦中取魂，现在都想找个台阶下。见受害人露面，便先后表态休战，迅速站成2个阵营。方景行来到中间的空地，看着梦中取魂。 我有个问题想问。 梦中取魂早已让4个野号下线，想着咬死了不承认彼此有关系。他知道这可能是方景行，十分客气。 大佬请问。 刚才听我们副帮主说，你是看见我们被追杀，想过来帮忙。 对。 我查了你的上线时间和地点，那个时间点我们已经在被追杀了。我的问题就是，你怎么看见我们在被人追杀的？ 他看向一旁的粉丝。 而且看这个支援速度，他是一上线就喊你们了，是吧？ 几大帮派的人默默反应一下，集体精神了。立刻就有人把最新进展发到了频道上，觉得沉冤昭雪，爽快极了。 我寻思你们的主子会千里眼顺风耳啊，厉害。 我确实是那个时间上的线，确实是一上线就喊的人。那是因为我刚上线就听见朋友说了这事儿，有意结交2位大佬，就带着人来了。 你先前说的可是看见他们被追杀。 我说再多你们该不信还是不信，就从源头查吧。 梦中取魂不再理会他们，发完这一句便看向面前的暗冥师。他腥风血雨这几年很会洗白自己，反正这事儿他们找不到证据，尤其杀手团真不是他的人，因此他十分理直气壮。 这事儿得从那伙人身上查，看他们到底是谁派的。 你说的对。 梦中取魂环视一周， 这样我先去查那伙人，等查清真相，谁错了谁给对方道个歉，怎么样？ 两拨人自然没有意见，梦中取魂便带着他的粉丝大军离开了战场。轰轰烈烈的本服第一场混战终于结束，被这一通搅和，加之两位大佬刚被追杀完，估计没什么聚会的心思，几大帮会便另约了一个时间各自散了。一行人看着方景行， 需要帮忙吗？ 不需要。 那你们是回帮会还是？ 方景行询问地看向封印师。 少怪。 炸子等几个被震撼过的人立刻狗腿地蹭过来，要留下帮着大佬刷。一行人便带着剩下的人回去了。谢成言则走到好友身边。 这事你想怎么处理？总不能真告诉他们实话吧？ 当然不能。 谢成言就知道是这样，但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。 那败类要是不肯罢休，追着要真相呢？ 我能给他找我要说法的机会啊。 谢成言往他肩上一拍，觉得靠谱，放心的去找自家小舅舅了。一群人陪着大佬刷到九点半，江晨下线睡觉，队伍原地解散。方景行去论坛看了一眼，见开服第一场混战已经吵得火热了。梦中取魂果然没让他失望，粉丝的节奏带得飞起，绝口不提上线的时间问题，专盯着杀手团的来历要。他惯会搞事，何况这次的杀手团真的和他没关系，因此他特别坦然，亲自下场发了状态，站在制高点上义正言辞地表示这种围杀玩家的事儿不可取。方景行很满意，和谢成言打声招呼，走到帮会的小湖挂机。他打开先前录的视频，修修剪剪一番，弄好后点击保存，接着打开另一个视频，静静地看着。画面里的封印师锐不可当，有一种能让人惊心动魄的魅力。他调慢播放速度，一帧帧地看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越看越觉得近乎完美。他把视频停在白衣彻底染黑的一幕，忍不住伸出手指隔空描绘了一下轮廓，心里涌上一股强烈的不满足，不满足这个人为什么还不是他的。不过他也知道封印师正在住院，暂时打不了职业，这事儿急不得，只好强行按住了去找人的冲动。他一直看到十点半，切去网上转了转，晨星应援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加之某人的卖力跳脚，今晚的事儿成功上了热搜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